老李却认定了要出事，不惜亡命天涯。莫非老李已经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只不过并没有告诉我。辉姐隐隐的有些黯然。那个人耸了耸肩，动作非常夸张。算了，既然你不信我，李卫东托付给我的话也不必多告诉你了。 哎，别呀，我信，他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尽量做到。 辉姐倒是很想听听这家伙想让他做什么。他显然知道自己昨天下午见过老李，是在38层的楼道里，还是在地库 B4。 辉姐心中又是一抖，自己和老李的关系被这个人发现了。 那个人开口了，李卫东，让你把他交给你的东西交给我。 辉姐一愣，这回是真的莫名其妙，过了片刻才明白过来，老李手里也许有过什么重要的东西，后来交给别人了。重要的东西当然要藏好，不能带在身上逃跑，可是老李显然没有交给辉姐，辉姐更加沮丧了。 什么东西啊？他昨天下午给过你什么东西吗？ 昨天下午他什么也没给我呀。 辉姐这回说的是实话，可是对方并不相信，咬牙切齿地说， 哎，你还是不相信我，那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性命攸关的，你不想帮他吗？ 想啊，可是他真的什么都没给我呀，真的没有，不信你让他来跟我对质。 对方一听很恼火，哼，他在香港机场被捕了，怎么来跟你对质？ 我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我骗你干嘛呀？ 哎，好吧，你回去查一查新闻，就会相信我的话。如果你想帮他，就给我打电话。 那个人把一张名片塞进辉姐手里，开门下了车，把辉姐独自留在车里。辉姐颇感难以置信，啊，就这么结束了？既没有严刑逼供，也没有糖衣炮弹。 辉姐没敢下车，连滚带爬的到了驾驶位，锁上车门，发动了引擎， 这才想起往车窗外看一眼，那家伙早已无影无踪了。 辉姐下意识的掏了掏自己的包，手机、钱包都在。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别的什么，辣椒水和微型电棍，刚才竟然忘得一干二净。 辉姐无限懊恼，只怪自己没用，徒有一张刀子嘴，既打不跑坏人，也留不住男人。 那家伙的名片上只有中英文姓名和两个电话号码， David Make to Die， 两个号码，一个是香港的，一个是内地的。 辉姐一夜没睡，她当然不相信姓戴的，可是心里始终不踏实。 老李的危险比她原本想象的要大。其实她并不清楚老李到底干过啥，她从来也不问，老李也从来不说。 辉姐就只知道老李从分理处到分行，再从分行到总行，一路升官，全都仰仗当副行长的岳父大人。老李自然也为岳父大人行了不少方便，比如批出去的贷款， 开出去的信用证，许许多多不了了之的坏账。老丈人用这些换钱换官，终于换来总行行长的乌纱帽。最近几年风声紧，老李调任 IT 部门总监，一个人监管软件开发和信息安全。虽然不是引人注目的一线，却也是个肥差。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辉姐出门找了个公用电话拨老李的手机，没人接。一个小时以后又拨，还是没人接。辉姐不能再耽搁了，开车去上班，一路胡思乱想，到了公司更加心神不宁，拿出手机来摆弄着，这才发现手机上有一封新邮件，竟是老李发来的。手机邮箱常常收到垃圾邮件，他平时懒得查，今早鬼使神差的居然就发现了。辉姐看了看邮件的发送时间，昨天晚上11点，当时他正在自己车里被绑架。辉姐松了口气，心想老李不可能在被捕好几个小时之后还给自己发邮件。可是辉姐打开邮件一看，心立刻又悬起来了。邮件只有一句话：有件东西请你保管，塞你上衣口袋里了。老李果然有件东西，而且果然留给辉姐了。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给呢？当时还不让辉姐知道。为什么用邮件通知辉姐，不用微信也不用短信呢？老李毕竟还是最信任辉姐的，可是又不全信，有不少事儿都是藏着掖着。辉姐腹中一阵翻腾，也说不清是喜是忧。再细看看那封邮件，设置了延迟投递，投递时间是晚上11点。啊，辉姐明白了，只有邮件才能设置延迟投递，微信和短信都不能。老李早就写好并且发出了邮件，又不想让辉姐太早收到，打了一个时间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预料自己要出事儿？老李真的出事儿了？整个一上午，辉姐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辉姐和周迪、郝依依照例一起在员工食堂吃饭。辉姐纠结了许久，下定决心请朱迪帮忙。朱迪就职的 SP 律所亚太区总部就在香港，朱迪在 SP 律所干了10年，说不定认识几个 SP 在香港的律师。辉姐尽量风轻云淡地跟朱迪说自己的一个前同事去香港出差，在机场出了一点小麻烦，所以辉姐受前同事家属相托，求朱迪找香港律师查查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叫李卫东的内地人在香港机场被抓了。朱迪同意帮忙，但是不能打保票。郝依依凑过来说，我也可以试试啊，快阔投资也是香港公司，也许有同事也能够帮上忙啊。辉姐对郝依依的热情相助并不当真，90后的小前台 上班没几天，有哪个同事肯拽他？小孩子啥都不懂，他所以更喜欢瞎逞能。可是第二天一早，郝依依竟然急急火火地跑来找辉姐。辉姐，前天下午在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的确有一个叫李卫东的被警察抓了，1967年出生的，是你前同事吗？郝依依快言快语，透着点小得意。辉姐当时正在摆弄一早收的快递，手里的包裹落了地。郝依依吃了一惊，弯腰捡起包裹，关切地问：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辉姐连忙摆手，硬挤出一脸笑，好歹在椅子里坐稳了。警察为什么抓他？说是抢机场里的珠宝店，当场被警察抓获了。辉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李在香港机场抢珠宝店，一个正在外逃的人那么高调的打劫机场的珠宝店？辉姐满心怀疑。啊，你肯定吗？这郝依依也有点含糊了。可是我找的人就是这么回答我的呀。你找的谁呀？郝依依低下头，突然难为情起来。 Max。 辉姐更意外了。啊，你找王总帮忙打听的？ 嗯。 郝依依点了点头，幅度小的几乎看不出来。 Max 又请我吃晚饭，我想正好跟他打听打听，就没有拒绝。辉姐想说谢谢，可是胸口好像塞进一块大石头，整个的身体往下坠，什么也说不出来。郝依依倒是很热情，继续补充说， Max 听香港警方的朋友说，李先生用拳头砸碎了柜台，从里面抓了一把戒指就跑，出门就被机场里的巡逻的警察给抓住了。那柜台用手能砸碎吗？ 啊， Max 说那家店根本不是正经的珠宝店，柜台里都是便宜货，也没有用钢化玻璃。 辉姐彻底糊涂了，一个外逃的人在半路抢劫廉价的珠宝店，抢走几个根本不值钱的戒指，他要那些能干嘛呀？ 郝依依更难为情，两颊绯红地说， 辉姐，今晚 Max 还要请我吃饭，你看我再跟他打听点什么呢？ 辉姐看着郝依依发呆，既没说话也没摇头，脑子里一团乱麻，什么头绪都理不出来。郝依依被辉姐看得窘了，吐了吐舌头， 那我先回去了，你想起要问什么随时告诉我。 郝依依离开了大半天，辉姐才回过神来，她突然想到要不要提醒郝依依，Max 完看上去像是一个花花公子，家里又有钱，跟他交往得小心呢。但是这种事说多了倒像是辉姐在嫉妒，辉姐心里又一阵烦， 哎呀，自己都焦头烂额了还管别人的闲事，老李真的砸了珠宝店了？会不会被判刑啊？会不会被引渡啊？手腕是不是划破了？有没有住院呢？ 辉姐一阵懊恼，这么多问题一个也没有想起来问。 郝依依今晚还要跟 Max 王吃饭，得求他 再多打听点什么，比如能不能去香港把老李保释出来。 哎，保释需要多少钱？ 找人借钱得有合理的借口，请假去香港也得需要借口。借口，借口。辉姐的心脏猛地一抽，老李是不是给自己找了一个被抓的借口呢？不然老李不会砸人家柜台呀，抢人家东西呀。一定是情况紧急，根本顾不上抢的是什么。老李一定是遇上大麻烦了，他为了逃命才故意的让警察把他给抓起来。有人想要杀老李。辉姐顿时浑身无力，像是生了一场大病。这么多年他一直觉得老李在亏欠他，可是突然间辉姐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真的为老李做过什么。以前是没有机会，以后恐怕就更没机会了。辉姐奋力从椅子上站起来，顿时一阵眩晕，前台的某部电话机响了，辉姐并没有接听。那三部电话每天都轮番响上几百回，他早就听腻了。辉姐深吸了一口气，压住狂跳的心脏，大步走出公司。朱迪正隔着电梯间瞭望辉姐，表情有些诧异。要在平时，辉姐肯定迫不及待地给朱迪发微信，告诉他 Max 王在追郝依依，郝依依快上钩了。可是辉姐这会儿一点心情都没有，她假装没有看见朱迪，径直走向走廊深处的快阔公司。辉姐就指望郝依依了。在郝依依看来， Max 其实不太讨厌，当然也不至于太可爱。要不是因为恒子，郝依依都不会多看 Max 一眼。恒子曾经说过，想滚就滚，去找个有本事的，当然是吵架的时候说的，把他半旧的摩托头盔狠狠地摔在马路上。郝依依没有回头瞻仰那垂死的头盔，昂首阔步地继续走远，边走边想着，等我真的认识一个给你看看。所以对 Max 的晚餐邀约，郝依依只拒绝了一次，第二次再请他就接受了，正好让恒子看看他是有人追的，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高富帅。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金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一号新家，生活美学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